好，望向編輯部第三節。咁啊，成返上一節最尾講啊，我哋呢度就即係喺度睇到啦，香港立法會嘅攻防戰就即係其實就好似俾人哋圍住打，呢個越圍越縮啊，泛民嗰個叫做拉布策略啊，抗爭策略，議會抗爭，想話保留住最後嘅武器，就係呢個議事規則。咁啊，但係建制又決定將你啊，應該就想喺聖誕前就將佢一舉殲滅嚇，圍城戰咁。咁啊，泛民就曾經嘗試過先嗰輪就話玩咩話？反威權示威，結果就冇人理啦，2000人。咁啊，再幾日之前係嘛，就開咗個就叫人去集會，就得翻嗰幾百友，就好似仲衰咗啲添。即係疫情係幾百友入面又有對家嘅，企喺度啊鬧翻佢轉頭，就 對家都有幾百友喎、啊。人哋話，即係我而家睇報紙講就。因为我都唔知道、因为我真系冇去啦， 系咯，咁啊，直情系变成势均力敌啦。以前不嬲都系泛民多过佢噶嘛，呢种情况，咁即系咁样，即系好似越嚟越缩咁啦吓，个市民嘅支持度，咁啊，今日喺方志恒啊，有位喺立场度就写话，当泛民主派失去咗民意嘅时候。应该点样做呢咁样讲。咁呢个现象啊，其实正如我哋之前所讲啦吓，泛民已经失去咗焦点，冇乜人理佢，变到好冷，好似777大获全胜咁。即係自从佢上嚟，咁唔知道大家点样睇。即係跌 77, 即係我哋而家唔系要泼泛民冷水，而系要知道点解今次会大败，好似越嚟越缩咁。即係 771,我如果大家就咁睇网上啦,Facebook 嗰啲黄丝 page 嘅个个喺度好似声势好大咁㗎嘛。当你一讲到话唔好即係讲到声势好大啦，就讲到777贱人啊，死人啊，点点点啊，衰人啊，共产党衰。但係现实上係好明显政府係占緊上风㗎，啲反而你泛民嘅墙角啊嘅民意直情慢慢民气完全消散，点解777会占上风？ 其实几个月前我哋都讲过啦，即系佢哋成个民主阵营咧，即系一直都系俾政府牵住个鼻子走。其实我哋听翻我哋，即系如果听众有兴趣嘅话，可以听翻我哋之前几个月嘅节目。其实我哋基本上一开个节目嘅时候，冇耐我哋已经讲呢样嘢，就系成个民主阵营。都是被政府牵住鼻子走的，就是政府出什么议题他就反什么议题。他是完全没有一个 agenda setting， 没有做的，即是以前芒果佬或者老俏会做的那些 agenda setting， 现在的民主阵营是完全不做的。现在尤其是曼必和朱海迪，他们基本上就是政府出什么他是反什么的，但他就不会想为什么要反的。亦都唔会有一套论述话俾市民听我哋点解反。其实即係承接返大肥佢讲嗰个基建嘅问题啦，即係佢话佢冇呢几个月，即係早咗嗰几个月冇钱赚，同埋输咗或者蚀咗200几个啦。咁、那个原因呢就係而家香港嘅基建或者工程就是一系就饿死，一系就饱死，即系因为呢啲就系因为拉布整出嚟嘅，因为拉布佢实际上咧就系佢个拨款慢咗咧，结果咧有一段时间咧就会市面上系冇嘢做嘅，直情嗰啲做工程嘅人，但系一拉布一失败咗之后咧，啲拨款出翻嚟咧，佢又一铺过涌晒啲拨款出嚟，就好多钱。即系而家就所谓嘅，即系大肥讲嘅基建大时代，就系、是、咁样样，就系、是、咁样样整出嚟嘅。 咁、其实香港嘅产业系咪而家即系单一化系咁样？即系啲低下啲中 低下中层嗰啲都系靠依基建嚟支撑 咧。其实成个你睇去睇下，即系高铁嗰个地盘，一朝啲人几多人入去嗰个地盘度做嘢，你就会知道，这个即系所谓嘅大白象工程，同埋其他嘅基建系养活咗几多香港人，同埋几多香港家庭。即系你揀基建去做一个政作为一个政治议题呢，其实就好有问题嘅。点解呢，即系你睇唔到嗰个建筑业嘅人呢系好多。即系如果你认你正常嚟讲呢，就系建筑业啊，或者基建业啊嗰啲呢，其实系应该大部分人呢都是支持政府的。 嗯。 但当然也有些不是啦，有些即有些民主思想，我认识到很多那些就算在港铁做到几高层的人，他们其实都是黄丝来的。嗯。但是没有人他们是不敢说出来的，因为你黄丝不断攻击港铁或者不断攻击做基建的人呢，他们就说哎大白象啊，嘥钱啊，超支啊，乜乜乜。喂，曾B C，瞄咗佢啊，好大水声啊！ 我哋继续讲啊。 系咁，佢其实咧就系你做基建就系点样讲咧？有里边有黄丝嘅，但系就算连嗰啲黄丝都唔敢出嚟解释清楚点解啲基建会超支，同埋唔敢解释清楚点解你哋黄丝咁样搞基建，即系咁样即系。用基建嚟做一个政治议题，系自己搞死自己，冇人敢讲呢样嘢喎。系我哋最早讲噶啦，你用基建嚟做一个议题系得，唔系唔得嘅，系可以嘅，其实冇问题嘅。我觉得就，但系你要讲事实咯，而唔系去夸大一啲即系假数出嚟咯，或者整啲假图出假整啲图出嚟系假数嚟嘅，譬如沙中线。佢而家有啲图流传咧，就系话佢08年嘅时候咧，就好似就唔使就系唔使300亿嘅，咁跟住搞下咧，而家要差唔多1000亿，咁超支三倍。但系08年嘅时候咧，连图纸都未有噶，咁佢点估啫？嗰个数，嗰个数根本就一早系被严重低估啦，系咪先？但系而家黄丝嗰边嘅人咧，就不断即系宣传呢一样嘢，但系呢啲嘢咧。是自己拎石头抌翻自己脚嘅，因为其实我认为啦，香港而家有好多人都系靠基建食饭嘅。政府系唔会派咗啲钱去唔做基建，都唔会派咗啲钱俾，都唔会派翻啲钱出嚟噶。即系你唔好睇得咁简单，即系有啲人就话哦，你唔做基建就可以摆啲钱落医疗。佢对唔住，医疗系从医疗教育嗰啲，从来都系一个资金无底洞嚟嘅。你只会抌钱落去，但系佢你系实际有成效嘅系好少嘅，喺医疗同教育，永远都系噶。咁教育当然啦，阿林郑啊俾咗啲钱啦。咁我相信医疗都好快，林郑都会加料抌落去噶，因为其实讲真真系唔需要太多嘅钱。 即系而家林郑如果咁样讲，佢用嘅方法系买免住啲专业人士，算唔算？即系如果你睇下大律师啊，大律师工会跪低咗啦。如果佢俾钱教育专业人员都俾佢买埋啦，咁下一个就系医疗，即系医生，即系香港营运嘅骨干之一，专业团队都归翻边噶咯。 其实会噶，其实呢个就林郑高明嘅地方，但系冇人敢讲出嚟，因为咁样讲出嚟嘅人咧，就会系变成系共狗同埋蓝丝，我哋叫蓝向报。即人哋会咁样讲啊，但我讲俾我系讲下俾讲个事实俾你听啊，人哋就系睇到香港嘅运作而家系出咗问题，佢就用钱去解决问题， 系 咁市民好简单嘅啫，你帮我解决到问题，你咪好咯，你净系拉布搞到我又饱死又饿死咁样，我梗系觉得你唔好啦，系咪先？ 烦咯。 好正常啊，其实即系啲人而家唔明点解林郑会咁成功，其实就系佢冇睇过现实啊嘛。现实就系林郑佢系一个好有能力嘅人啊嘛，尤其是佢玩嘢嗰方面，佢系超高能力啊嘛。 根本就玩到你趴喺度都得啊！即系好认真咁讲。 即系老实讲，我睇佢点样搞死阿唐英年呢下嘢，就已经知道呢个女人，即系你可以话佢心术不正，但系佢有能力。 嗯，呢啲人系最可怕嘅，因为佢心术不正同埋有能力噶嘛，佢一定系做坏事嘅，佢、啊、做嘢一定唔会好噶啦。但系个问题就系、 是，未必话唔好，不过佢阴湿咯，即系搞小圈子咯，阴湿咯。 我觉得啦，即系佢阴湿得嚟咧，佢系有能力嘅，同埋佢系好熟嗰啲程序嘅， 系 佢识搞嘅。同埋而家建制嗰啲人系跟佢拍子起舞，譬如我哋最早讲啦，沙中线应该讲封顶咯，即系你唔好睇佢边度超支啦，你睇下佢点样封顶啦，同埋即系有七成嘅嘢系嚟自呢个保育啦，即系七成嘅超支系嚟自保育啦，仲有三成就系买地嗰啲啦，即系政府其实自己内部咧都系好勾流流嘅所谓嘅，即系嗰个地权嘅转移又慢啦，即系呢啲我哋系讲事实，因为我哋系有内部消息话俾我哋听系咁样。咁我讲一样嘢就系你唔可以因为呢啲嘢。就话个工程要港铁封顶，封顶其实系一个好危险嘅先例。因为如果你一封顶嘅话咧，最有可能发生嘅事咧就系港铁咧就会计大啲嗰个数，你又有风险啊嘛，咁你又要封顶啊嘛，咁我咪话俾你听，而家可能要千二亿先搞得掂咯。咁嗱，千二亿就顶噶啦，就唔会再上啦。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你一封咗顶之后，结果咧你就监察佢唔到啊，反而系。因为封咗顶嘅工程合约咧，你监察佢嘅机会咧就少好多啊。咁所以冇噶。而家田北辰嗰啲讲封顶咧，唔系差我哋嘅。其实佢哋一早谂咗要点样讲啊。我讲俾你听，一定系话要封顶，但系实际上咧就系要整一样嘢出嚟，你以后嗰啲工程都唔会超支。 咁 你哋监察嘅机会都冇埋， 咁但系会唔会变成有偷工减料出嚟咧？ 应该会啩，反而会。 有其他有方法嘅，你唔偷工减料都有方法嘅，你咪配大啲个工程咯，即系个工程嗰个风险咪计尽啲咯，你嘅计数嘅啫呢啲。咁当然啦，有投标呢个机制啦，咁你投标就即系要计。准确啦，即系要实际要点样？但系偷工减料咧系会有嘅，即系呢。如果你用封顶嘅工程嘅做法，但佢哋就好，佢哋讲法就唔系偷工减料，佢哋叫做value engineering， 即系悭钱但系唔会爆镬嘅， 即系冇咁持久系嘛？啲物料嗰啲定系点咧？ 应该系有啲会系咁啦，但系如果你真正value engineering 就唔可以减低嗰个寿命嘅，即系亦都、你净可以降低嗰个成个ownership 嘅成本，咁但系就唔可以即系将啲嘢话，譬如本来要 last 25年嘅，而家 last 10年，咁唔得噶嘛，有10年之后你都要换噶嘛。港铁亦都冇，即系港铁亦都唔会咁样做嘅，点解咧？因为其实佢哋想用啲嘢咧，就用到残晒先换嘅。即系用佢嗰个一定，因为政府俾钱做呢啲基建咧，佢系一定想嗰个基建咧系唔需要点维修嘅，因为佢哋系会operate 噶嘛，系咪先？所以即系你话会唔会港铁会偷工减料？我觉得就唔会嘅，因为对佢哋嚟讲系冇好处嘅。但系而家嗰个工程运作嗰个模式咧。你话系咪可以有机会改善呢？系有嘅，即系但系要政府要即系政府嗰边嗰啲人要醒目啲咯。因为其实而家佢哋，我觉得啦，佢哋嗰个即系嗰啲合同啊嗰啲成，其实就唔系好有效咁管理到港铁嘅。即系我好老实讲，咁其实呢啲系要做嘅，但系唔系你吓。嘉灿， 喂，嘉灿断咗线啦，喂， 唔紧要啦。咁其实呢啲就要慢慢做嘅，即系你如果泛民嗰啲，如果要真系有心做嘅话，你系一定同业内人士去讲，即系去沟通， 究竟点样做可以令到嗰、那个基建唔会超支，或者超支嗰个额度唔会咁犀利，同埋究竟而家有啲咩问题？而家嗰个即系要重新审视成套嘢，即系如果系真系要搞嘅话，咁相信泛民嗰度就冇人有呢啲魄力做啦。我认为就咁系咯。而家如果喺呢件事上面就要监察一下田北辰咯，即系佢讲嗰啲嘢，有好多都系鸠噏嚟嘅。即系佢，尤其是佢之前搞到即系九铁，即系佢批评九铁嗰啲嘢咧，其实就系唔合理嘅。即系佢搞到，即系因为九铁佢爆啲九铁嗰啲嘢出嚟，而搞到要九铁同地铁合并咧，即系佢讲嗰啲理由咧都唔系理由嚟嘅。其实就即系咩理想主义文化嗰啲成，其实阿田北辰系断错晒证。求其攞啲嘢出嚟讲，但系嗰阵时嗰啲议员系 buy 晒田北辰嗰套嘅。田北辰唔系议员嚟噶嘛？嗰阵时即系讲地铁同九铁合并嘅时候，咁但系大家要监察呢条友嘅，因为呢条友佢讲嗰啲嘢咧系鸠噏成分好多嘅，同埋佢究竟会唔会？利用呢一样嘢去攞其他政治本钱呢，我係相信一定会嘅。即其实我讲呢啲嘢呢，就係、是、希望有泛民嘅议员去用一个专业嘅眼光去睇呢件事。而唔係话喔煽动一啲民粹就话你超支超得好离谱。其实冇意思㗎你咁样做。呢、这个我讲咗好耐㗎。咁啊基建就讲到呢度啦，即係都好闷㗎啦。咁啊即系啊，想回应一下网友啊，有网友话我哋讲即系北京低端人口嗰单嘢转咗态，不过其实我哋冇，一直都系一以贯之就系追寻嗰个事实，同埋你话我哋博你哋唔记得，所以乱咁讲，其实冇，你听翻我哋一直讲嘅嘢都系唔会博你唔记得噶，所以呢啲人咧喺我哋个 YouTube 度留言咧就系污蔑我哋嘅。 其实好多时候唔需要太过认真讲，我发觉自己留咗好多言去驳咧，系好多人系佢哋净系想讲佢哋想讲嗰一套咯。 其实我认为啦，佢哋污蔑我哋咧，我哋要挺身而出嘅。点解咧？因为佢咁样污蔑我哋咧，其实系有一啲目的嘅。就是要令到人哋讲事实都要就住。当一个社会是不被人讲事实的时候呢，是很麻烦的。即是会影响到整个民智啊。 是整个民主社会是会 collapse 的。呢样嘢真，即系尤其是当我哋睇到啊梁振英啊呢啲唔再讲啊啊 Donald Trump 啊呢啲人横行，呢样真嘅。 同埋讲事实好难得噶啦，而家好多人都唔系讲事实噶，即系你睇下陶杰啊嗰啲，佢哋讲嗰啲嘢，其实佢嗰个套路咧就系、是，即系捧。捧你哋听众嘅心理需求，就系、是、人之有好也，学而信之；人之有恶也，避而讳之。佢系咁样噶，佢就系讲你中意听嘅嘢，而唔系讲个事实俾你听。即系好似我哋点解批评又讲翻泛民，即系点解会越嚟越即系衰落啦？其实好大个问题就系、是，所谓理念型嘅政党咧，就脱离咗嗰个民情。 系，佢哋净系想听翻佢喺围内自己嘅 group 嗰度睇翻自己所想睇、所想听嘅嘢啊嘛。个 Facebook group 嗰度， 其实而家好大镬咧，就系、是、真相，即系寻找真相系好难。反而你以为 Internet。呢样嘢出现咗之后，应该大家都好容易揾到一件事嘅真相。 但其实唔系，反而而家难好多，尤其是 Facebook 出现咗之后， 有内容农场咯， 系啊， 真假难分啊，有时都。 我新近睇则新闻，话教宗去到缅甸，嗰啲咁讲，佢提咗一句，教宗咁样讲，就系话要提防一样叫谣言恐怖主义。咁，佢咁样讲，即系佢自己都察觉到，其实而家呢个 internet 世代系有好多人造谣，然之后造成恐慌。所带来的祸害仲犀利过你一个恐怖分子咯， 系啊， 今日绝对因为毒害人心啊， 绝对系啦，不过冇办法噶，你即系而家你唯有可以做嘅就系讲自己相信同埋自己睇到嗰个事实，即好似我哋呢个台嘅宗旨就系讲翻自己相信嘅嘢，好似。我哋有网友寄咗啲马来西亚楼嘅资讯俾我哋，我哋有冇讲到 啊？未讲， 不如我哋讲下呢一样咯，因为即系其实香港嗰个政治就好淹闷噶啦，即系佢哋即系有啲我哋有啲 post 我哋出咗啦，我哋个 Facebook page 嗰度，咁、但系即系真系关注嘅人都系少啊，同埋真系会。反思嘅人都系少，所以而家唯一嗰个做法，我认为咧就系、等成个民主阵营惯一铺劲嘅先，咁佢哋再先至会听我哋讲嘅嘢咯。其实佢而家 讲即系 而家嘅轨迹行落去咧，佢哋系会输一铺好劲，尤其是喺补选呢一次上面。 我觉得他摆错棋子，无论点讲，姚松炎都不应该是第一。姚松炎是不应该是西九世，因为而家周庭亦都不应该咁，即系众志呢班人不应该咁大贪走去香港度嘅。因为基本上，即使你去，我都不觉得会赢。咁好似零一已经讲咗啦，话会 DQ 佢哋噶嘛。 其实我哋一早已经讲咗啦， 系我哋一早讲咗啦， 系 好多人都咁样，好多人都咁样估到啦。老实讲， 但唔系啊，我摆呢样嘢上去网向部嗰度嘅时候咧，系俾人闹到黐肺啊，好似系啊，就即系网向狗啊，又共狗啊，乜。 佢系针对我哋啫， 唔系我讲个事实出嚟 嘅，系啊，佢哋系啊，佢哋唔系因针对我哋，系咪讲事实？佢系针对，因为我哋系芒向部，我觉得系咁。佢哋系基本上系走黄毓民路线嘅人咯。先有立，佢哋系唔系睇事实，佢系睇个人，攻击咗个人。即使系第二，如果系第二个人讲同一个事实，佢哋会赞佢哋。咁其实闹我哋嗰批人有几多个？其实真真正正有几多个人？可能系得三个，但系用咗十个分身。咁变咗好似杀人咁咯，我系咁睇嘅。 唔知啦，不过即系其实系搞到，其实讲真的已经搞到我哋冇乜心机做啦。即系阿珍 B C 嗰日同我讲，个个都唔想搞咯，因为即系有啲沮丧啊，见到个情况系，同埋，不过我又同佢讲啦，唔好理人哋啦，即系有时即系呢啲嘢冇办法噶啦，人哋 控制唔到， 我咪有得讲咯，人哋有讲咪有得讲咯。即系我哋有支持我哋嘅听众啊嘛，即系而家度呼吁一下啦，就like 翻我哋即系啲主持嘅 page 啦，同埋望向部嘅 page 啦，啲 like 数跌好多啦，因为我哋讲事实嘅关系啦，有啲人出嚟又话要 unlike 又剩啦，咁其实对比起我哋嘅高峰咧，我哋少咗200多个 like 嘅，咁啊希望啲听众又去即系 like 翻我哋嗰个 page 啦。咁啦，即系 Facebook 个 page 啦，同埋即系小弟 Raymond Wong 啊，家灿之眼啊，仲有许留山啊，同埋阿台阳，同埋真 B C 都系有 page 嘅。咁啊，大家去 like 翻啦，因为我哋有时都会讲啲得意啲嘅嘢嘅，就唔系净系讲政治咁闷嘅。吓， 系 宣传一下啦。 好， 系啦，咁诶呢次而家讲几耐？ 都冇乜特别嘢要补充咯。 马来楼嗰单咧，可唔可以可唔可以分开一日讲咧？因为马来楼嗰单嗰啲资讯系多嘅，我谂要起码要半个钟至九个字先可以讲得晒。 系啦， 今日留翻下一集讲啦，好嘛？咁呢今日都差唔多啦，系嘛？ 差唔多啦。 差唔多啦， 好啦，咁啊，大家留意我哋，再讲多次，大家留意下我哋嗰、那个礼拜四会出嘅节目，就系讲呢个会讲龙盘丸嘅，咁啊，即系呢一个会系几重要嘅一个节目啦，亦都系我哋节目嘅一个里程碑啦，我相信就系真系做翻一啲香港在地嘅人都未必敢做嘅嘢， 嗯， 系 啦， 好， 好， 留意啦。 好，咁下次再见，拜拜。